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世貿宅女 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的宅就梗係聽 Wake 先啦。我是小貝， 你要未來繼續任由。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今日咧就都系集中讲下云儿啦。嗱，咁咧就嗱报告，其实咧嗰份即系呢个嗰份白皮书咧，其实咧就讲咗五个大问题嘅，即系都针对阿里巴巴讲咗五个大问题啦。咁但 系针对马云。 第一个问题我哋又讲下先，主体进入就把关不严，咁入面个细节呢，就佢就话乜嘢呢，主要呢就係呢个平台内嗰个经营者擅自使用咗他人企业名称开展咗经营活动，即係喺淘宝入面有好多店呢，就譬如话呢，即係冇乜监管啦，咁你譬如话你可以，譬如阿刁文牛会开间店，系叫做 三叶草， 叫做八街。佢咧又 唔係三葉草咪得咯，好簡單。 三葉草啊， 你打三葉草咧，哇！一全部三葉草， 九萬幾間係 OK。咁啊，平台內嘅經營者又未按呢個規定咧亮明嗰個經營者身份啦，即係究竟啊？三葉呢間三葉草同嗰間三葉草係咪係咪連鎖嚟嘅咧？又唔撚知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混亂嘢啦。譬如話咧，仲有咧就係咧，亦都大致上咧就係話呢個，譬如話呢個阿里巴巴嘅管理啊唔嚴格啦，即係譬如用户 ID 咧就唔清晰啊等等嗰啲嘢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對商品信息審查咧就不力。咁佢話淘寶網同阿里巴巴網嘅平台網。嘅網店嘅銷售嘅商品咧，或者提供服務咧，就存在住呢個大量侵犯他人註冊商標專用權。咁啊，商品嘅品質咧就唔合格，又冇合法進口來源證明，國家明令禁止銷售、傳銷等類型嘅商品資訊，譬如假煙啊、假酒啊、高仿手機啊、假名牌包啊、假證件啊、封建迷信同埋賭博用品啊，或者危害公安安全嘅物品啊、管制刀具啊、攝聽器材等大量存在。喂，我想知個先答。 我想講講先。 你想講咩咧？你睇嚟呢個， 喂， 呢、這個我真係講。 喺東門都大撚把啦，佢唔係， 喂，大佬啊！所有人上得淘宝就係为咗呢啲嘢啊，呢我鸠啊，你啲傻啊，咁去继续读埋落去先，係一个傻閪嚟嘅呢个报告位。咁仲有呢就係呢个销售行为就管理混乱啦，咁特别指好大篇幅呢就係讲呢个双十一同埋双十二嘅时候啊，就有好多违规促销或者嗰啲促销手法非常有问题啊，譬如话嗰啲咩先提价后打折嗰啲，喂，我又想讲先提价后打折， 屌你，咁你唔係啊，你啊唔好淨係打嗰啲虛擬嗰啲啦，全中國嗰啲百貨公司、百貨業全部都係咁㗎啦，過時過節。喂，淨係淘寶係咁咩？仲有啊，誇大宣傳呢啲全部喺喂喺呢、這個。非虛擬嘅百貨公司啊，全部可以見到啦，即係佢話嗰啲咩啊，個個都話自己嗰件產品係世界第一啊，咁嗰啲咁嘅誇大宣傳， 最簡單有幾啦、 啊，信息失實啊等等啦、 啊，你成日聽噶啦， 係 假一佛十， 係 屌你老， 係啊，冇錯， 屌你老，賣嗰樣嘢根本都唔係真嘅，啲佛十樣嘢都係假嘅，俾佢咁驚嚇人， 係啦， 屌你黐線， 嗱咁啊，咁我讀埋先啦，咁啊，仲有就呢、這個信用評價全有缺陷啊，咁佢話咧就 呢樣真係有問題， 佢話咧就 你俾錢搞得掂嘅啫， 佢話用戶嘅評價真實性難以考證，同埋呢個評分嘅累計值咧，參考因素亦都係太過單一啊，即係譬如話你淨係可以俾好評、中評、差評啊，咁啊已經冇即係冇更加深層次嘅嘅評價， 屌你老尾馬雲，你爛一唔加產嗰樣嘢啊， 冇呢啲嘛，仲有咧就係評分許可證。設置咧就唔合理等等啦，咁 咁佢咪先？呢樣嘢關淘寶咩事咧？ 係 嗰個評分嗰個係應該由個買家嘅話事嗰、 那個。哦，佢指出個唔合理咧，就喺邊度唔合理咧？佢、就其實都吹毛求疵嘅，佢就話咩咧？嗱、譬如阿刁民牛賣完嚿嘢俾我，咁、我可以評下刁民牛咯。但係佢話我，但係咧喺我嘅立場，我只可以評一次嘅啫。譬如件嘢買翻嚟，我電腦好地地嘅， 好地地嘅。 但跟住之後。兩日後，件嘢就已經自我毀滅啦，毀滅咗，咁、我就唔可以再評價牛啦。 喂， 你明唔明啊？咁呢個佢就覺得唔合理咯。 喂，咁好簡單，我如果買一件嘢好地地，十年之後，屌你老爛咗，我屌你老母，你評你啊？ 包你生仔啊？ 喂，大佬唔得噶喎，係咪先？我先聽。 嚇，咁啊睇你咩產品啦、啊。咁仲有咧，嗱，再講埋啦。咁佢就內部最後一個咧，就內部工作人員嘅管控不嚴啊。吓咁咧呢个咧就亦都涉及到咧有贪污嘅成分吓、即系譬如话咧你可以搞掂淘宝入边啲人员咧， 就有证明 啦。譬如话你可以有证明啦，你间店嗰啲即系啲搜寻可以推高啲啦， 优质店啦、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咁嗱呢几个呢五大问题咧，唔系主要就系讲呢五大问题啦。咁嗱，佢嗰、那個嗱，佢咧就最後嗰個報告咧，我覺得有幾句説話亦都幾得意嘅，就係咁講嘅。佢話法律面前啊，佢特別同阿里巴巴講，法律面前冇特殊嘅市場主體，阿里係主要高層要有底線意識同埋底線思維。咁佢話阿里巴巴集團誠信經營咧係一個機絕嚟嘅，作為大型網絡經營企業，阿里巴巴集團咧係要勇於擔當帶頭手法。要喺呢个网络经营中争取做呢个模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将呢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咧放喺首要位置，要充分运用呢个内部管理规则咧进行有效管理。嗱呢份报告咧最后就有呢个警告咧系俾阿里巴巴嘅。咁我 呢份报告系想点咧？即系话如果你去淘宝， 好清楚咯， 搵到一份50蚊以下嘅。你必定要揾到条老师，必定要系真嘅咯。 唔系嗱，冇唔系你讲嗱呢个咧，你唔系你冇睇到个大方向啊？个大方呢、這个警告其实，你以为系个工商局讲啊？梗唔系啦，个工商局系代表习近平讲，即系喂圣旨到咁样啊？呢个系圣旨嚟噶，即系话俾就系话俾你听啦，皇帝诏曰啊！阿里巴巴你唔系大晒嘅， 系啦，你要做首富 啊！ 我今日可以俾你做首富，听日 可以俾你做首富， 听日 可以俾你着翻条烂裤都得。OK， 私情条底裤 吓嗱，咁啊明晒啦，大家吓咁、所以咧，你都即系如果你系云儿 fans 咧，你都戥佢几惊噶。嗱咁咧，嗱呢个咧，嗱大致上就系成个嗰、那个即系今个礼拜发生嘅事件啦。咁我哋翻嚟，我可以讨论。我头先我讨论话就系、是。咩叫真咩叫假先？嗱，首先就 有咩层次讲咧？其实 嗱，有咩层次？首先就我觉得淘宝嘅重要性，大家系要好重视呢样嘢嘅。OK， 买假嘢一定要淘宝。 嗱，佢有5亿个网民，你呢个对香港亦都系一个冲击嚟嘅。OK， 你谂下，如果淘宝真系俾中国封杀咗嘅时候，喂， 个中国会发生咩事先？系一件好捻大件事嚟噶嘛？ 未必噶，咁可能啲铺铺头开多啲咯。 嗱，啲人会走抖翻晒出嚟喺个喺个现实世界度买嘢啦。 系啦， 系咪先？ 即刻正常翻，唔使咁窄啦。 正常翻嗱，你再谂下，其实好 啲运输又劲啲啊。 喂，首先就系、是、嗱，有五亿人就会走翻出嚟买嘢啦。咁然之后，但系咁首先 就个 市场负唔负荷到，另外有一件事。第二就系、是。產品質量信心個問題嘅會唔會修補到呢？咁、你修補嘅係需要一個過程㗎嘛，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㗎嘛。 係，我有實貨睇嘅，又睇淘寶嗰啲，睇睇相又唔同啲嘅。 咁啊唔係喎， 我行出嚟唔我行出個虛擬世界買一樣嘢會好啲嘅。即係點解而家仲有一啲人？淘寶做到咁大，仲有啲人出嚟買嘢咧，即係因為攞件實物啊嘛。 我覺得有樣嘢驚咧，就係 即係等於一樣嘢。 即係如果中國冇咗淘寶啊、你有五億人行翻出嚟嘅時候，你起碼都留多，起碼嗰五億人裏面有兩億留嚟香港啦。嗰陣時點知一個屯門賴嘢啊，全香港六浸啊，大佬。 你睇 咁啊，所以我哋係咪要誓死保淘寶先？ 你太自私啦！ 我自私。OK， 我代表好多香港人嘅心声。 香港周真身唔系咁讲噶嘛，大佬啊！ 喂，大佬，我代表屯门居民啊！ 吓、啊，铜锣湾嘅商店唔系咁讲啊嘛，大佬、啊！ 表达佢哋嘅忧虑啊！ 我哋做奶粉商人，即系嗰啲药房嘅，即系打翻好嗰啲，唔系咁讲噶嘛，大佬啊，系咪先？ 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淘宝咧，大家要明白，首先要明白淘宝个重要性喺边度。咁好啦，返返嚟真假啦、我哋頭先講咗啲啲啦，就係話喂你明唔明白究竟喂我想問，即係我想問呢、這個我又扮嗰個咩一個八十後嗰條嗰條友仔呀，嗰個淘寶店店長，我又扮佢同呢個工商總局各傾下偈，即係我想問呢個工商總局，你究竟明唔明白淘寶件咩物體先？嗰啲人上去淘寶究竟係淘啲乜撚嘢嘅先？喂，你成日话佢卖假货，其实大家个心态上去系淘假，唔系 系淘 执平嘢噶嘛？ 喂，而家马云咁讲， 系啊， 平嘢就冇真， 系啊，冇错啦， 即系我知道嘅， 我攞得二三十蚊出嚟，我 系 知道 的，真系买唔到劳力士噶， 唔系咯 ？OK， 但真系买唔到噶嘛？但我真系可以用二三十蚊买一只劳力士啊嘛？咁我系真系知噶系嘛？ 吓， 你唔好当我系傻得噶，大佬。 系啊，嗱你即系你好嗱你譬如话你话佢喂，仲有一样嘢，即系我哋翻转头头先我第一节都提过，不未讲完，就系、是、嗰伪劣嗰样嘢。喂，边个话非正品就一定系等于伪劣先？ 唔系， 喂你嗱我 真系唔相信我啊！我走去名店买唔到次货。 唔系呢个中国人系最清楚嘅。譬如话我嗱，你上个淘宝手机。大家知啊，喂，哇，399 iPhone 啊，我留到部 iPhone 啊，大佬系 iPhone 加 Samsung 喎、啊，系咪先？喂，两部嘅功能集于一部，都系卖399蚊，九楼跌落嚟都唔烂嘅。喂， 防水防尘， 喂，第一嗰件嘢喺我心目中唔系一件伪劣品、，OK， 系一件高科技产品， 仲有。咩非正品啫？非正品嚴格上我都唔同意嘅喎，我直情覺得係呢個中國打造嘅一個品牌嚟噶嘛 ，iPhone 係咪先？我從來冇將佢嚟同呢個 iPhone 或者 Samsung 比較喎， 即係可以咁講， 是是又抵又平又多功能。 我曾經喺淘寶淘過一部小米， 係 OK。當時小米係冇雙卡雙待嘅、啊，但我已經可以淘到一部有雙卡雙待嘅小米啦、 啊。 你唔信就問 Alan、 啊。喂，咁所以呢個係即係上淘寶嗰個心態嚟噶嘛？即係中國人好，我都明白㗎。你見中國人落街食快餐，係咪佢梗要揾間？喂，麥當勞佢唔去，肯德基佢又唔去，佢要去間麥當基嘅。係 啊，麥德基，是 肯德基麥當基啊， 肯德勞 或者呢、這個 肯德勞 啊。喂，佢一定要去嗰啲嘢。 你先食翻你中國， 唔係啊，因為佢覺得方便啊，集兩間係唯一間噶嘛，我又可以食下漢堡包，又可以食燒雞噶嘛。 你好難得，你揾一間類似麥當勞嘅地方食乾炒牛河噶嘛。 你見啲大款啊，飲紅酒都係噶，佢買支紅酒，係咪先？ 幾廿萬買支 蘭芝。幾廿萬買支馬高拉菲啊，係馬高加埋蘭芝啊，係咪先？佢覺得喂。系啊，你吹啊， 系啊， 我饮得起， 系 啊，几廿， 我中意一啖入边咧有两种酒嘅味道， 系啊， 方便， 你听过咩叫劳斯丹顿未啊？ 系咯， 喂，真系有呢个牌子噶嘛？ 系咯， 系咪先？中国品牌， 我有 劳斯丹顿， 有江斯丹顿加劳力士嘅感觉，系咪先？喂，呢个系中国人嘅心态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喂，究竟呢个工商局呢条蛋散佢明唔明呢样嘢先？ 我哋要乜嘢先？ 喂。即系个喎，嗱，你有时你喺微博你会睇到有啲友仔，我唔知你有冇睇过，有一个叫做淘宝买假货指南噶， 冇， 系啊，你知唔知啊？喂，嗱，我读啲俾你听下，嗱，呢个真系中国人嘅心声嚟嘅，佢咁讲，佢话对于如何喺淘宝买假货，我系颇有心得嘅，好捻自豪啊， 自我。 咁佢话咩呢？日子耐咗呢，买假货嘅功能咧，功力啊，就会越嚟越强噶啦。佢话而家但凡系我出手，必系假货无疑，绝不会咧系濑嘢买到真货噶嘛。 O K， 系咪先？喂，系咪好捻坚啊？ 好例子啊！ 好捻代表代表中国人系啦。嗱，佢咁讲话，泱泱淘宝如何喺海量嘅商品里边揾到假货？啊，买到咧系需要一个好严格嘅训练嘅，大佬系咪先？ 咁可以介绍几个方法嚟听？ 嗱，举咗一个例嘅，嗱，我哋又攞翻嗰个，我哋咁样去试下攞翻 LV 包包嚟讲啊。嗱，你上去淘宝，你淘一个 LV 包包。咁你点样可以一定保证自己买到一个假嘅 LV 包包呢？唔容易㗎喎。咁佢话呢，方法一，呢个系最低层次嘅，就係咩？就好似头先讲啦 ，set 咗个价钱系200蚊， 50蚊以下， 系200蚊咧，举例200蚊，咁你就一定会买到个假嘅 LV 包包。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呢？你嗰个假嗰、那个200蚊嘅 LV 包包个质量一定好差嘅，冇得好差噶嘛，系咪先？嗱，咁所以咧，佢就有个方法二嘅，方法二就咩？你又要揾，你又要打好多搜寻字嘅、 关键字。 嗱，譬如嗰啲关键字咧，就譬如尾单啊，或者展标啊、 okay, A 货啊，嗱呢啲字咩词咧？高仿啊呢啲嗱咩词语咧？即系你买个其实包又未必，包都有嘅，衫啊特多啦，就是譬如嗰啲咧个麦头剪咗一半啊，嗰啲叫剪标啦，又或者系标明系 A 货啦，或者嗰啲咧就叫咩叫尾单咧？尾单就系咧嗰啲中国嘅工厂啊，譬如话佢接咗张单系做 美国货嘅， 一万件呢个 Adidas 嘅 T 恤，但系佢又唔会噶，佢做个万二件。出咗一万件咧，就仲有二千件喺度咧，嗰啲就叫尾单货啦。OK， 咁咧佢就教大家啦。佢话咧，嗱，你咧就要打呢啲咁嘅关键字，你就会保证咧可以咧用一个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咧买到一个大约接近1000蚊嘅 LV 包包啦。咁嗰个1000蚊咧就会保证嗰个质量系好过即系200蚊嗰个咯。咁佢仲教好多方法噶，譬如话咩咧？譬如话咧，佢话你要。你咧嗱呢個咧其實咧嗱我佢舉咗個樣嘢咧就係咧佢話你要睇嗰啲嗰個淘寶店咧佢會解釋㗎，即係有啲咧好詳細解釋㗎，就係咩咧？譬如話咧，即係佢會煞有介事咁話俾你聽嗱我間廠啊做呢啲嘢嘅嗱，譬如嗱LV 呢只呢個包包咧出面賣30000銀，其實係我做㗎嚇，咁咧就嗱我而家有埋相出嚟俾你睇嗱呢件嘢其實變發值30000啦，嗱你同我買。就係、是、1000嘅啫 ，OK 嗱，咁嗰啲咧寫到咁詳盡嗰啲咧，就你就可以好安心同佢買。嗱，我舉多個例俾你聽啊，嗰、那個就發生喺我親身經歷嘅。我話俾你聽咧，我未夠十年嘅，十年八年前啦。咁、 okay. 我喺大陸即係喺上海嗰段期間，咁我就係做一個。嬰兒品牌，香港嘅嬰兒品牌嚟噶、其實喺香港，你而家喺香港都係名牌嚟噶，不過費事講啦。咁咧就嘅中國銷售嘅 ，OK。咁咧我嗰陣時咧就成日要走入去阿里巴巴度咧，就要抄呢啲咁嘅冚家產。佢、就點咧？後屘有啲咧，直情係俾我哋揾到嗰啲人出嚟，嗰啲人係喺我而家廠度做嘅冚家產，佢就點咧？佢就想係啊， 啲尾單， 佢真係喺度咧就影埋相，就話嗱呢件嘢，呢件咁嘅毛絨公仔嚇喺出邊嗱，大家都知㗎啦，賣700多銀，變發值啊，五兜嘢㗎啫。喂，佢真係五兜嘢咧！我哋買過翻嚟成隻，我哋就話 一模一樣， 原本完全一模一樣，只係冇咗嗰個外包裝嘅啫，佢又搵個膠袋入住，咁然之後成，我哋初頭好拗頭嘅， 咁後屘諗諗下，一定係內鬼嚟㗎啦。喂，真係係嗱，真係咁㗎。所以你嗱，你喺大陸係咁樣㗎嘛。咁嗱，佢即係咧嗱，呢個指南入邊佢仲咁講嘅喎。佢話咧買假貨啊，你係有一種滿足感同埋喜悦㗎。喺邊度？喺個過程入邊啊，個過程係點咧？佢就話咧喺個過程入邊，你好 enjoy 咧，就係話咧嗰個賣家。嗰、那個賣家佢仲會覆你喎，譬如你俾咗錢之後咧，你本來諗住即刻會有件貨㗎啦，佢唔係㗎，佢對佢好無微不至㗎，佢點咧？佢會答翻你㗎，佢話：，哎，唔好意思啊，最近咧，我哋呢批假貨咧， 呢批假貨咧， 啲布料顏色有少少色差。又或者咧就係、是、嗰個拉LV 嗰個 拉鏈 扣咧。就啱啱用晒，咁咧你介唔介意咧等两三个礼拜？咁我两三礼拜就有货啦。 坚好多。 喂，你系好开心，佢话咧，你听到你好开心噶。 跟进啊 嘛。系啊，因为你觉得佢好认真去做嗰啲假货。 你谂 下，假货你系好愿意去等嘅。 我哋要普选都冇人跟进 啊。系啊， 有嘅人跟进。 咁佢话系啦，佢话两三个礼拜后，当你收到嗰个假 LV 包包嘅时候，你直情系有一种。欢喜若狂 嘅， 好有嗰好似好有一种难以形容嘅一种满足感嘅感觉嘅。咁呢个嗱，咁如果你睇， 我真同意喎，吓，我真同意。 系啊，咁佢就话，佢话你知唔知啊？佢一个指南话，佢话而家仲有啲再高层次嘅假货啊！嗰啲人系点咧？佢话嗰啲买家、嗰啲卖家，即系嗰啲卖家，佢话而家细心到点啊？佢又可以俾多個選擇你啊，就是、譬如話你嗰個1000蚊嘅 LV 包包，喂咁樣 加多200， 唔係錯，等再等佢點樣似啲咧？佢話我會嗱，佢話如果你肯俾多1000銀， 嗯 ，OK， 咁你嗰個包包變2000啦，2000蚊即係原價30000，你而家嗱2000蚊，咁你可以買到個咩服務咧？佢會將你個包包運咗去巴黎。 嗯， 由巴黎嗰度搵条友咧寄翻翻嚟俾你啊，咁你等你嗰个满足感更加强， 好嚟咯！ 你可以，你明唔明啊？嗱，因为大家要揸住啲相机 都影相 啊嘛，当你收到嘅时候，你系有埋个 FedEx 嘅盒噶嘛，系咪先？哇！咁你又可以话俾啲朋友听， 我真系代购啊！ 我喺巴黎买咗个 LV 包包啊，咁样系咪先？冇人知噶嘛？喂！你谂下淘宝系几多伟大啊！嗯、 但点解你唔 FedEx 嗰个 好得细心系咪先？ 即系你点解你唔 FedEx 嗰个盒都打埋佢咧？ 哦，咁 佢咁个问题， 咁系好彩嘅问题， 唔系咁系可以嘅， 系咯？ 喂，但系喂，但唔系啊！你成个空运嘅过程有 record 噶嘛？ Okay. 有埋你张喂，搵啲 FedEx 嘅单，喂，咁你 打埋佢咯？ 呢个唔系啊？咁你系咪好满足先？ 即 系 上网搵， 唔系咁你一个 extra 嘅服务啫。即系如果你俾得起多1000银、 嗯， 喂，你一个咁嘅服务、啊。巴黎空运过嚟，我屌你，系咪先？喂，几捻过瘾啊！ 系中国空运去巴黎，由巴黎空运过过嚟， 走即系、就是、走一转咯，系啦。咁所以 出口转外销，再转外销、啊。 所以呢个工商局佢根本就唔明白国内嗰5亿个淘宝教徒 啲人要乜。 究竟佢要乜嘢㗎嘛？喂，边个？喂，你如果当阿马云跟足你嗰五大问题，改捻晒佢，全部大整改。喂，淘宝会冧噶？ 唔系你谂下 先，你幻想啊， 有几多人真系会买得起奢侈品先？ 吓、 啊，系先？ 咁男人唔好抵死，但系个问题系， 唔系我 吓， 有边啲人买得起奢侈品？ 喂，我当有先啦、 啊，1%人 系 1% 人先买得起奢侈品噶嘛？其余嗰啲人真系即系一世人，即系一个月人工佢买唔到一支笔噶喎，大佬， 嗯， 系先买唔到支。万宝龙嘅喎， 系 系咪先？唔 系你同埋，即系你刚个问题就系话你 打货我可以， 你幻想一下，如果淘宝入边全部嘅货都系你嗰啲所谓真啊，嗱，我唔同意噶，我不佢即系所谓喂，全部都系正品、 嗯、 ，OK 吓系呢个正品 LV 代购嘅， 喂，边有人会买噶？我哋咪真系冇，喂，大佬你真系要话阿马云黑米嘅啫，大佬。 就算系正品，你够唔够得卖先？我成日觉得系咁样噶， 系， 即系我喺淘，我淘得，我唔系要买正品， 嗯 ，OK， 即系如果我要有一只嗱，唔好话香港人啦，甚至乎如果我系要买个正品嘅包包， 嗯， 啊，我都选择代购啦，但代购就唔系淘宝专用噶啦，讲真系咪先？ 系， 系好多地方搞代购噶，咁啊，但我又买假嘢，我先至要上淘宝啫，讲真。 唔系，其实我好抗拒， 即系 我到今时今日咧， 我當年我以前我都會用一個思維就係、是、喂嗰啲係假貨嚟嘅、嗯。但係即係你今時你諗深一層咧，其實嗰啲係咪真係假貨咧？喺中國人嘅眼裏邊、心裏邊、嗯、，OK， 嗰啲佢真係唔覺得係假貨嚟， 因為真係一件衫嚟。 嗰個品牌其實係淘寶啊，我想講、嗯、，OK 係淘寶嘅產品咯。我喺淘寶度買到嗰支酒，或者我喺淘寶買到嗰部 iPhone， 或者我喺淘寶度買到嗰、那個嗰、那個假 LV 包包，那個牌子咪就係淘寶咯。淘寶先係品牌啊嘛，係咪先？即係你點解個工商局就今時今日喂仲喂已經呢樣嘢其實大家爭論咗好多年㗎啦。你有你咁叻，你嗱即係你成你如果你針對啲網購，你咁叻喺網購未有嘅年代啊！喂，大佬啊，成個中國就已經充斥住你所謂嗰啲假嘅貨品啦、啊！你咁叻，你去打佢啊！假嘅微軟盜版嘅軟件，你打得幾時打到電影啊？翻版電影，喂，我諗諗下，其實 係唔係？ 我知啊，即係喺嗰個年代啊。 Okay. 喂，我諗諗下，其實根本點解打極都打唔到啲假先？個最後個答案話俾你聽咪就係、是、根本冇假嘢噶嘛，大佬。 而家打到噶啦 嚇， 因為 打咩？ 喺市面系依家冇可能买假嘢噶啦，假嘢上淘宝啦嘛，抢晒你啲生，抢晒你啲生意啦嘛。 咁咪你翻翻嚟就系淘宝入边嗰啲系，嗰啲系咪真系假嘢咯？我哋头先讲嘅就系，佢喺个心目中其实佢冇，喂喺翻头先嗰个例子嗰、那个指南入边嗰个人个心态，其实嘅一个三万人嗰个 LV 包包系一件嘢嚟嘅 ，OK？ 一个二千蚊嗰个 高仿。 高仿 LV 包包是另外一個品牌嚟嘅，喺佢心目中，嗰、那個叫淘寶嘅品牌嚟噶嘛？ 呢、這個我唔好同意。 我會覺得係咯， 因為佢買得二千蚊嘅高仿，佢都當一個真嘅品牌 嘅。唔係，即係你睇到嗱、今次都好多啲教徒出聲啦。嗱、譬如話有啲淘寶嘅網購嘅教徒咧，就咁講嘅，即係撐阿雲兒嗰啲咧，都可以讀下嘅。咁佢就話佢就話好多所謂創意類嘅產品都係好容易揾到相類似嘅，佢、用相類似啊。佢話你有乜嘢有咩證據可以證明你嗰件產品係比喺淘寶嗰件係出產得更加早嘅咧？嗱呢種心態咧，就咪翻翻好似個國，好似我哋個國家咁咯。即系唔系你明唔明啊？ 你仲可以你仲有一个讲法 系， 即系你系嗰件原先系真嘅产品，同比抄袭佢嗰件产品，可能抄袭佢嗰件会仲好噶嘛？我举个例俾你听， 系 即系以前嘅智取威虎山，同今时今日嘅智取威虎山，喂，即系 哦 ，OK 啊，已经唔同啦，两样嘢嚟噶嘛？ 系， 但而家真而家嘅智取威虎山系 3D 噶， 系 咪好过你原装嘅智取威虎山先？ 系，咁你喺淘宝揾到呢啲产品啦、 啊。而且你喺以前嘅旧嘅智取威虎山系连老虎都冇只噶，话声咧。 唔系，但系你我头先 呢个智取威虎山连老虎你睇我头先嘅嘢先。 我头先讲嗰个，我头先讲嗰嗱嗰个淘宝教徒佢嗰个挑战系咩咧？佢嗱即系我举个例，即系佢话。佢買咗個二千蚊嘅 LV 包包 ，OK， 咁嗰、那個咁法國嗰邊嘅 LV 就話嗱，你嗰個係假嘅，咁佢就嗱，咁佢又會有咩反應咧？佢就會話：喂，你憑咩話你嗰個 係堅嘅先？ 係堅嘅先， 係啊， 嗱咁樣或者係咁講，再打橫嚟講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即係喂，你話我冒你個包包，喂邊個冒邊個未咁講啊？嗱，首先就係 註冊咗㗎， 自古以嚟啦，我哋有自古以嚟講、啊，喂，你知唔知我哋喺夏朝、商朝嘅時候 就已經有咁嘅， 我哋已經有人用包包㗎。如果冇我哋用包包，啊、你點會可以生產包包先？ 係咪先？ 而家 你啲核子彈全部抄襲㗎啫嘛？ 究竟呢個 LV 包包係個包包重要，抑或係個 LV 重要先？喂，你唔好睇得你個 brand 咁緊要。如果冇我哋，自古以嚟吓、由呢个一万八千年前嗰啲越居人开始计起吓、开始识用包包，你有捻个包包俾你贴你个 LV 落去啊， 系 咪先？ 系啱啊， 啱先。嗱，呢个就系同 LV 有冇尊重个创作啊？ 系咯，所以你真系好难讲边个真边个假噶、啊，大佬。 我同意、啊， 系咪先？ 而且你有。你一个假真嘅包包， 喂，真系好想 你个功能系未必比一个假嘅包包好啊嘛， 系啊， 即系其实假嘅包包系更加细致， 系啊， 系谂得你外表一样，但入面啲间隔可能更加好用啊嘛。 唔系你而家嗱，你嗱我大佬，我哋个政府又叫我哋鼓励我哋自创品牌，喂，其实我哋真系自创紧品牌噶、哦， 係咪先？你邊個話我抄啫？係咪先？我又冇抄部 iPhone， 我又冇抄部 Samsung，我 create 一部 iPhone 出嚟喎，大佬。咁你呢個係咪真係 抄又點先？係啊，我成日覺得等於我當時淘咗嗰部小米手機㗎，一樣。喂，小米當時你有冇做過雙卡雙待先？你冇啊嘛。喂，我仲勁過你啊！我部小米有雙卡雙待嘅，仲可以睇電視添啊！揾條天線出嚟又有啊！ 你夾唔夾硬做啊？ 你做唔做到先嗰時候？ 係咯， 我即係 所以 我買 我 買一部咁嘅產品 喎，真係 個科技超越你小米啊！係 啊， 係先 係啊！ 就算而家我買一件產品 iPhone 嘅話，喂，我個科技都超越咗你嘅 你同埋一個 iPhone 6㗎， 最關鍵最關鍵嘅嘢啊嘛，即係都係你都係喂，就係呢個講緊講翻個用家嗰個心態嘛，淘寶教徒。即係好似頭先馬雲講咗嘛，佢話你用20-30蚊，你想買個勞力士手錶，咁如果係咁嘅，咁你就太貪啦。喂，淘寶教徒咪就係話俾你聽，佢冇貪啊，佢上都係淘寶圖， 我就知㗎啦嘛。 佢而家我即係你喂，其實如果我係阿雲兒，我會問翻你嗰呢個咁啊呢個打壞局長，你揾翻有冇人投訴喎？投訴買假貨，買假貨先，中咗招先。喂，大佬嗱，佢買嗰個1000蚊嘅 LV 包包。买翻嚟，你有冇人收到投诉？话佢话喂，货不正版喎、 啊，假噶、啊， 我要求嗰个系30000嗰个、啊， 系 喎、 啊，你而家 你而家1000蚊咧， 嗰个系假噶、 啊，呢个系假噶，有冇人咁样讲先？冇 啊，大佬，喂，大佬啊，每个教徒上去个心态， 都知道 佢系知道噶嘛？喂，但即系好似嗰个假咩买假货指南嗰、那个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喂，即系成件事系即系鉴粗嚟噶嘛，同埋你点样去揾嗰啲即系。即係你以後其實呢即係要諗㗎啦即係你諗下要諗下咩叫真咩叫假其實好撚即係大家要諗囉即係我覺得我今次我睇法對 我真嘢先、啊、其實喺大陸。 其實有冇真嘢先 係冇真嘢㗎。 大陸。 即係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講話啲大陸啲貪官咪真㗎囉我唔好意思啊、 嗯、 大陸啲貪官都係假㗎有啲人扮過而家有人扮幾位扮幾位真係啦真係嚇鳩啲局長啊我哋几鸠你啊？跟住问佢攞钱， 成个国家都冇 贪官都有假 嘅，有咩真嘢先？ 系咪先？ 嗱，我试下同你玩下游戏啊！嗱，唔准谂噶、 嗯， 你即时净系答真定假嘅啫。嗱、 嗯， 我试下玩下、 嗯、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真嘅， 真 OK。江泽民啊， 真嘅 OK。嗱，唔准谂咁耐噶，假奶粉啊， 真嘅 好嘢喎、啊。猪肚鸡煲啊， 真嘅。边啲啫，大佬？ 咁啊，水人刀鱼啊， 系真嘅， 真嘅 ，OK， 真系有噶。 范冰冰条波罅咧， 条咧假嘅。 嗱，最后玩埋呢个，勇武抗争咧， 假嘅。 嗱，咁我开股咯。 仲有一样嘢， 嗱， 全民制宪咧。 嗱，咁我开股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话真噶嘛？ 系啊， 梗系假噶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只得个国字系真嘅啫嘛。中华人民共和呢六个字，睇怕都系假啦啩。OK， 江泽民，喂， 真 别系假啦，呢、這个唔使再争论啦。仲有假奶粉地答中嘅，系真噶啦。猪肚鸡煲点会系真啊？梗系假噶啦。真嗰个叫做一滴香猪肚鸡煲啊嘛，啱唔啱啊？所以嗱。你需要谂水人刀鱼你答中嘅系真噶啦，勇武抗争边系假啦，真个系咩啊？继续播金啊嘛，真系咁范冰冰条波啦就必系假啦，因为佢夹出嚟嘅啫嘛，系咪先？所以好难，即系我哋嗰个真假嗰个定义，大家即系生活喺大陆系要即系 谂， 系 好清楚， 系好清楚， 你知咩定位？ 冇错啦。休息一阵嘅喎，我哋好继续听埋另外一只真真假假。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见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 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了吗？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与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丢叉？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吧，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有何用，应该睇吧。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